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它就在你身边，展开你和文学的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咁上一集咧，黄念恩就为我哋介绍咗萧红呢一位现代嘅中国女作家啦。咁、今集我哋又会介绍边一位作家呢？ 今集我哋可以介绍翻白先勇啦，吓、白先勇咧都系因为我哋都唔会太陌生嘅作家嚟嘅，因为据我所知咧，喺中学嘅课程啦，甚至乎有一啲小学生啊嘅课外阅读里边咧，都会读到白先勇嘅作品噶啦。咁而喺中学课程里边，可能大家会读过《默然回首》啦，吓会比较了解呢一位小说家佢成长嘅经过，同埋佢成长嘅身边嘅人点样影响佢嘅写作历程。咁今日我哋要细读嘅一篇白先勇嘅作品咧，应该系同佢成长嘅背景好有关系噶啦吓。咁就系讲佢喺桂林时期住嘅时候咧，佢嘅屋企里边嘅一个帮佣吓，即系玉兴嫂呢一个嘅形象。咁但系呢篇咧系小说嚟嘅，就唔系写实嘅散文啊、回忆嘅作品啦。不过白先勇自己咧就表示过，喺写玉兴嫂嘅过程中咧，佢脑海里边咧都系浮现过佢以前细个嘅时候屋企一个女佣嘅形象嘅。 咁白先勇咧，佢曾经喺好多嘅地方度生活过。咁咧有评论就认为咧，可能佢生活喺一啲唔同嘅地方咧，其实对于佢嘅创作咧，亦都有唔少嘅影响啊。咁唔知道其实黄念恩你点睇咧？嗱，譬如评论咧曾经讲过就话佢将佢嘅生活咧就分为七个时期嘅。咁譬如好似桂林时期啦、重庆时期啦、南京时期啦、上海时期啦、香港啦、台湾啦同埋美国嘅。 这个的分法呢，我们即刻可以即是听得出这位作家他那个行旅的轨迹即是会牵涉的地方比较多。白先勇其实他是一个我们一般叫他做台湾的旅美作家即是说他是台湾人，但是呢就有很长的时间留在美国教书啦。咁所以刚才你讲的这些地域的分法呢，对于某一种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是挺特别的，或者是我们讲话是即是由中国内地去台湾的这一辈的台湾作家啦。咁呢个经历呢既系典型亦都系特别嘅。咁但係我觉得白先勇嘅作品固然可以由嗰个作者佢身处嘅地方去分唔同嘅时期啦。咁但係亦都值得留意嘅系喺呢啲分期里面呢，其实佢嘅作品另一大特色呢，似乎恰恰就系佢身处嘅地方，但是他就写另一个地方的回忆，就是他的特色。譬如说我们今天想介绍的玉兴嫂呢，就是白先勇他已经在台大即是读书的时候，同一班朋友就是包括陈若曦啊、黄文卿啊、李优凡、刘少明等等呢，去创办这个现代文学杂志的时候，他所发表的一篇作品。换言之，他已经身处台湾读大学，准备呢就是去美国读书的了。咁但是呢，他写的呢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他在桂林故乡的，即、就是一个创作的幻想的加上回忆的小说。咁所以那个地域的参照呢，未必是等于他在那个时期或者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写那个作品，只是呢代表了一位早期的台湾作家他的不同的足迹，咁可以这样去分期。但是他最特别的地方，我想就是即是尤其是他后期很多的创作，譬如写台北人啊咁样吓，咁佢都系去怀念翻一种台北人嘅身份，咁而佢自己去创作嘅时候咧，正正就未必系身处台北嘅。 咁其实咧，白先勇呢个作家咧，佢嘅少年时期咧，即系有一啲人咧系启蒙，令到佢就有一个创作嘅理念出嚟嘅。 嗯，系啊，佢即系喺《默然回首》里边都提过啦吓，即系佢嘅屋企唔同嘅厨子啊，或者系佢见到嘅嘢咧，都系影响到佢听故事啊，同埋说故事啊嘅手法嘅。我谂今日我哋即系要介绍嘅玉兴嫂咧，都有呢种嘅特色吓，即系话佢有好强嘅即系记忆力，我觉得。即是说他很仔细去描写人物啦。另外呢，就是他都挺善用他自己半真半假的这些经历，而写出了一种很复杂的真实感。咁喺《玉兴嫂》里面，我哋会知道嗰个叙事者呢，系一个少爷嚟嘅，咁即系呢个容哥儿呢个少爷，都写 得幾活靈活現嘅嚇，即係我睇翻嘅時候，我都幾驚嚇。而家講嗰啲港鞋咧，即係比起阿容哥兒邊個會難搞一啲咧，我都好難講嚇。咁咧就係一唔順意咧嚇，就係踢啊、發脾氣啊咁樣嚇。咁就係要乜有乜嘅一個少爺階級嘅人喺佢身邊嘅容人啦嚇，佢有佢中意嘅，有唔中意嘅。咁但係佢就透過呢一雙嘅兒童嘅眼睛咧，去睇一個佢。當時應該是無法理解的複雜的成人世界裏面的感情啊、階級啊，或者甚至乎深刻的情慾的問題。當時這篇小說出版了之後，它出版了是剛才我們講的現代文學雜誌，是第一期的，所以它既是創辦的同仁，也都是很重要的、就是、一篇的文稿。在後來也都有不少人覺得《玉卿嫂》是白先勇最好的早期作品，咁就亦都拍过电影啊咁样，所以佢对于读者嗰个打动咧，我哋系可以体会得到。咁点解会咁打动咧？咁我谂其中咧就系佢嗰个人物嘅寂寞啦，同埋喺台湾嘅时候，大家去怀缅翻喺桂林时期或者喺内地嘅时候嗰种嘅生活啦，而且喺呢种生活里边，亦都映照咗深层嘅作者个人嘅。对于感情啊、性别嘅形象啊等等嘅体会，都好多嘅角度咧去理解呢位作家嘅。 咁我自己咧睇呢一篇白先勇呢篇嘅中篇小说咧《玉卿嫂》嘅时候咧，就觉得用一个小朋友嘅角度去写，其实都系好唔错。咁、因为系睇嘅时候，系发现原来佢喺叙述呢一个玉卿嫂同埋庆生嘅感情故事咧，有好多嘅不解，就系、是、因为一个小朋友未必理解到大人世界里边发生嘅事，咁可能就因为有呢啲咁嘅谜团咧，就令到呢件事。更加吸引我哋继续追落去。 系啊，呢种用孩童视角去出发嘅作品，其实喺现代即系中国文学里边都会有好多啦吓。譬如话萧红嘅《呼兰河传》，其实佢都有少少距离吓。上次我哋睇嘅《小城三月》，亦都系以一个唔系当事人嘅角度去介入或者旁观翠衣嘅感情世界。咁而玉卿嫂就更加啦吓，即系嗰个年纪更加细，十岁左右嘅一个少爷仔，其实佢理解几多嘢咧咁。咁但系呢种嘅距离感。正如你剛才所說，就更加會看到那個事情的本真的本相，讀者其實會知道多一點，但是即對那個孩童來說，那個隔膜或者是那個複雜是可以呈現到出來。不過如果仔細的話，即我不知道你看的時候覺得怎樣，我自己小個看的時候我都會有些困惑的，即說一個十歲的小孩子，他是寫得很像，那些動作全部都很像，但他始終是用第一人稱我，那你說十歲怎麼會識那麼多字，或者是即係嗰種去對人嗰種觀察入微，譬如佢多次去提到啊，玉卿嫂嘅素淨啊，或者係佢嘅衣飾啊，或者係初見慶生呢位哥哥嘅時候，覺得佢好亂相啊，即係話其實細路仔係唔會咁樣講嘢嘅，即係佢自己仲亂啦，咁所以就都有人去嚴格去諗一下，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嚴格嘅真實嘅。第一人稱嘅十歲細路仔嘅視點嚟嘅，用嘅語言咧其實係大人嘅語言嚇，咁但係嗰個視角咧就係由一個十歲嘅小朋友出發，咁所以呢一點咧我點解要提出咧，就係、是、其實白先勇呢篇作品發表喺現代文學雜誌啦，佢會被文學史家認為有一種現代派嘅精神嚇，或者嗰個現代派嘅小説，咁啊呢個問題有佢好複雜嘅地方啦，乜嘢叫現代派嘅影響啦，但係其中一個特色我就係話佢唔係純。歲嘅寫實嚇，即係佢唔係真係照住一個十歲細路仔嘅眼光，而係呢、這個只係其中一種嘅手法嚇，即係話用一個孩童視角去同呢個情慾嘅主題咧，去產生呢種張力嚇，或者係一種緊張嘅衝突。咁始終係一個充滿住講究啊，或者係細意嘅鋪排嘅一個敘述策略嚟嘅，唔係一般嘅客觀寫實啊咁樣嘅小説咯。 咁其實咧，白先勇咧係之前嘅書展咧都係新書發表。咁啦，會唔會今次你特登挑選咗佢一個比較早期嘅作品《玉卿嫂》嚟介紹俾大家嘅原因係你都想俾大家知道，其實白先勇都係一個繼續有創作嘅一位好努力嘅作家啦。咁你都想大家去再次去閱讀佢一啲以前嘅作品咧？ 其實白先勇嘅成就就已經好確立噶啦，即係唔需要我哋再即係去提醒咁樣嘅。咁但係就我覺得今日我哋再去讀白先勇咧，始終係無論係重讀啦，或者係初接觸啦，又話冇機會睇佢早期作品嘅去睇翻啦，都可以睇到一個對小說藝術好講究嘅時代，或者喺六 60年代的台湾，即是现代主义兴起的时候，台湾作家或者中国作家怎样融汇了西方小说的技术，譬如说人物的描写啊，或者是心理上面的那些即是复杂的有牵涉到心理分析的那种深层情感的描写呢，那个历程是怎样的。即是现在再看回他这种带有故乡回忆的色彩和距离的回忆小说呢，我觉得都有一种不同的体会。 咁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进入阅读白先勇嘅作品《玉卿嫂》嘅部分啦。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咁刚才咧就介绍咗白先勇呢个作家啦，亦都讲咗我哋今集咧其实会介绍佢嘅作品《玉卿嫂》嘅。咁其实《玉卿嫂》呢个作品咧，佢嘅特别之处咧系人物嘅描写嘅部分系写得好细致。 嗯，系啊，佢用一个孩童视角第一人称去讲一个故事。咁就系一个生于桂林嘅少爷仔，即系佢屋企嘅奶妈走咗啦，然后咧一个矮子舅母吓，咁就介绍另一个新嘅人去带佢。咁呢个少爷仔咧虽然得十，但是对人呢好高要求， 好挑剔的。 是啦，尤其是对外表干净靓的人呢是好有 戒心。 是即是是啦，好在乎的。咁所以呢佢认识呢一个新嚟嘅带佢嘅女佣呢，其实就係玉卿嫂啦。即係呢篇小说佢开头嘅时候呢，就一句就开始讲，我和玉卿嫂真个有缘，难得我第一次看见她就那么喜欢她。咁係好简单嘅一个开场白嚟嘅，即係话我好鍾意这个工人咁样。咁但係喺小说一路发展嘅时候呢，即係呢个玉卿嫂唔单止外表靓啦，引起好多屋企里面嘅男嘅工人嘅一啲狂风浪蝶啦。咁但係佢亦都有佢个人生活嘅神秘嘅一面啦。后来容哥儿即係呢个小少爷呢，就发现玉卿嫂呢隔一段时间呢就话要去探返佢嘅婆家。因为玉卿嫂呢其实係一个大户人家嘅寡妇。咁后来就被逼即係俾人赶咗出嚟啦，因为屋企嘅分家嘅问题，讲出嚟之后先至做呢一个女佣。咁佢就话去探返佢婆家啦，咁但係呢有人就怀疑佢唔系嘅。咁最后呢容哥儿呢有一次跟踪佢嘅时候呢，发现真系唔系啦。原来呢佢喺一条好狭窄嘅小巷里面呢有一间屋仔，咁里面呢就有一个样貌又系好标致啦，咁同埋即系好 好有体面嘅， 系啦，即系好体面干净，而且呢系柔弱嘅男子，咁就系叫庆生。咁玉卿嫂呢就话呢一个人呢就系佢嘅干弟弟。当然呢个小孩呢即系见到嘅时候就话乜都唔知啦，咁佢就完全冇任何嘅怀疑，即系话哎呀玉卿嫂，早知我话俾屋企里面嗰啲讲你坏话嗰啲人听啦，原来你唔系去搵乜嘢即系男人嘅，其实呢你系有一个咁体面嘅咁清白嘅干弟弟啦咁样。咁但系呢当然我哋读者会睇到另一面啦，就系话玉卿嫂其实佢系有一段不为人知嘅子弟恋，咁就系秘密咁样喺佢嘅生活里面进行紧。咁而喺小说一路发展落去呢，呢、这个叙事者亦都提到玉卿嫂呢就开始性格上呢揭示到佢另一面啦，譬如话有时会发脾气啦，即係或者係玉卿嫂对住佢干弟嘅时候呢係好紧张，紧张到呢係一种令人窒息嘅钳制。小说去到后来呢亦都係急转直下，即係佢哋呢个干子干弟之间嘅关系同埋冲突越嚟越紧张，而且呢最后呢走向一个即係冇办法回转嘅悲剧。咁喺呢一个大底嘅结构之上呢，不如我哋就先係欣赏一下即係呢啲人物嘅出场啦。咁我就想同大家先听一个片段，就係关于我哋嘅主角玉卿嫂出场嘅片段嘅。呢段嘅描写有少少中国传统小说里面人物出场嗰种仔细嘅描写嘅意味囉。咁但係呢对于后来玉卿嫂嘅性情转变呢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铺排作用嘅。 我下楼到客厅里时，一看见站在矮子舅妈旁边的玉卿嫂，却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好爽静，好标致，一身月白色的短衣长裤，脚底一双大半的黑布鞋，一头乌油油的头发，学那广东婆妈松松的挽了一个髻儿，一双杏仁大的白耳坠子，却刚刚露在发脚趾外面，正扮的鸭蛋脸。 水兽的眼睛，看上去竟比我们桂林人喊作天辣椒如意珠那个戏子还俏几分。我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一看见玉兴嫂就好想跟他亲近的。我妈问我请玉兴嫂来带我好不好时，我忙点了好几下头，也顾不得赌气了。矮子舅妈跑到我跟前跟我比高，说我差点冇过他了，又说我愈长愈体面。我也不爱理他，一劲想找玉兴嫂说话。我妈说我的脸像个小叫化，叫小丫头立刻去舀洗脸水来。玉兴嫂忙过来说让他来帮我洗，我拉着他跟他胡诌了半天。我好喜欢他这一身打扮，尤其是他那对耳坠子，白得一闪一闪的，好逗人爱。可是我仔细瞧了他一阵子时，发觉原来他的额头竟有了几条皱纹，笑起来时连眼角都拖上一抹鱼尾巴了。你好大了？我洗好脸忍不住问他道。我心里一直在猜，我听伴子大娘说过，女人家额头打皱就准有三十几岁了。他笑了起来答道， 少爷看呢？ 我看不出有没有三十。我竖起三个指头吞吞吐吐的说。他连忙摇头道， 还有那么年轻，早就三十出头了。 啱啱我哋又听咗咧白先勇嘅作品咧，玉兴嫂嘅一个开头就系玉兴嫂出场啦。 系啦，咁啊呢个玉兴嫂出场，头先我讲过啦，佢有一种即系好似我哋以前睇传统啲嘅小说《红楼梦》啊，人一出场就由头写到落脚，睇下佢着咩衫咁样。咁但系咧，佢有唔似中国小说嘅地方咧，就系喺个短篇结构里边，后来呢个玉兴嫂咧系会性情大变嘅吓，就系由初初好顺得人意啊，即系好细心啊、温柔，咁而转变成咧系一个对自己心爱嘅人咧，系有一种窒息性嘅钳制咁样嘅，即系女性形象嘅。不过喺呢度咧，我就想岔开少少，就讲一段关于呢个作品嘅，即系一啲同文学教育有关嘅嘢啦。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系听一个演讲，咁咧就系阿小诗老师吓，卢伟联教授咧，咁佢就讲过佢有一次喺中学吓，就系、是。面对有同学去问关于玉兴嫂这篇小说的问题，他就说为什么玉兴嫂要写他戴着一对白色的耳环呢？在我们刚才读的片段里面就说他全身一个很干净的打扮，而且眉眼真的很美丽，但是就提到他尤其是那对耳坠子，即是一个吊着的耳环，白得一闪一闪的，好逗人爱咁样吓。咁点解佢要戴白耳环呢？吓，咁同埋咧就系、是、后来吓，即、就、系、是、又有啲评论去讲啦吓，就话、是、白先勇都会提到吓，即、就、系、是、觉得戴白色耳环嘅人咧系会爱得死去活来嘅吓，即系佢写作嘅时候咧，佢有咁嘅考虑。就有同学会问啦，即系话点解一个戴白色耳环嘅人咧吓就会爱得死去活来咧吓？咁其实呢个问题问得即系、就是、你可以话系好似没由来咁样，冇乜道理嘅吓，但系其实又系几好嘅、哦。当时咧，我记得卢老师咧就系、是、好有趣地，佢冇俾咗个正面嘅答案我哋吓，佢但系就话呢个系好好嘅文学教育嘅机会吓。文学其实唔系提供个答案，即系白色耳环就等于爱得死去活来嘅女人吓，而系佢令我哋可以去好多讨论嘅空间。有时可能真系直觉。有時可能是白先勇個人的經歷，他咁啱認識一個即係佢屋企嘅女佣有呢個戴白耳環嘅習慣，然後咧就即係有一件咁嘅事發生。咁、又可能係再有文學上嘅技巧去討論，即係話譬如白色所代表嘅純正咯嚇，到後來嚇，即係我哋見到小説最後咧係發生呢個悲劇嘅時候，嗰、白耳環係染咗血嘅嚇，即係話可能有時係最純正嘅人咧嚇，佢面對人生嘅衝擊嘅時候咧，可能係最激烈、最鮮。鮮明咁樣呈現咗出嚟，因為白色係一個最容易彰顯其他顏色嘅底色。咁但係咧，最後就一個半笑話啦嚇。咁啊，盧老師就話，無論點樣嘅結尾都好，或者係點樣嘅結論都好啦嚇，佢要奉勸下所有女嘅老師咧，去教呢一個文本嘅時候咧，要特別留意。咁啊，秋婷你估唔估到佢要特別留意啲咩咧？如果即係女嘅老師要教玉興嫂。 这个是不是考过的问题 不是，即是大家讨论 你唔好戴白耳环啊！ 冇错啦，你同个卢老师嘅谂法一样，因为你会好尴尬。其实真系咁样吓，佢就话如果你 系个领导，老师好多尴尬啦。 系啊，因为你要讲一篇咁样嘅即系关于情欲嘅小说吓，有呢个下场嘅欲倾诉咧。如果你咁啱戴咗对白耳环咧，你就会即系相当尴尬。咁呢个半讲笑啦吓，但系即系我每次睇翻欲倾诉即系呢个出场嘅片段咧，我都会觉得即系文学嗰个好独特嘅魅力同埋佢嗰个令人想象嘅空间吓，就系有一啲嘢好似同我哋嘅回忆啊，同我哋嘅直觉系贯通嘅，但系有一啲咧，亦都可能即系同一个颜色啊、心理学啊，会有更密切嘅联系咯。 咁其实咧，呢个以小朋友咧，即系容哥儿嘅视点嚟去叙述翻即系欲倾诉嘅故事咧，入边咧，其实容哥儿并唔系单单系一个叙述者嘅角色啊，因为佢参与喺欲倾诉呢件悲剧入边，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啊。系啊，因为呢个容哥儿咧，佢唔系普通嘅细路仔啦吓，即系佢系一个喺屋企里边都几呼风唤雨嘅，系啦，小霸王啦吓。就作为细路仔嚟讲，就唔应该向佢学习嘅。咁但系作为小说嘅一个人物咧，佢有好重要嘅情节推进嘅呢个功能嘅。咁譬如话喺佢见到庆生之后啦吓，头先我哋讲过呢篇小说个结构，玉卿嫂嘅即系一个前后形象嘅一个逆转咧，关键咧就系庆生嘅出场啦。咁庆生嘅出场咧，就容哥儿当然就系一眼咧，同见玉卿嫂一样咧，都系好喜欢佢嘅，而且咧亦都好似第一次见玉卿嫂咁样咧吓，即系见完之后咧，翻学都冇心机啊，咁啊急住放学要见玉卿嫂啦。后来识咗庆生之后咧，就急住放学要同阿庆生捉棋。其中咧，慶生最令到容哥兒感到親近或者係有趣嘅咧，就係佢嘅模樣嚇。咁呢段又要讚下呢個白先勇嚇，即係佢寫人物嘅技巧。我哋寫人物有好多嘢可以寫啦，係嘛？由一條頭髮啦、眼睛啊、眼神啊、身高啊，咁要寫就無窮無盡嘅。但係佢將容哥兒嘅嗰個羞怯同埋一種嚇無主意嘅青年嚇嗰種好似被囚禁嘅柔弱嘅青年嘅形象咧。佢就以佢嘴唇上面嗰个未长成嘅，即係未完全成熟嘅胡须呢，係去写咗出嚟。佢用嘅就係用容哥儿嘅眼光啦。容哥儿就細路仔唔識嘢嘅，佢就係话见到庆生呢，喺个嘴唇上面呢有一层少少嘅薄薄嘅影子，咁就係啱啱长出嚟嘅胡须啦。咁佢话同我哋屋企嗰啲长公即係嗰啲哇啲吉人嘅胡须呢就係唔同嘅咁样。咁呢种男性纯美嘅少年形象呢，又系点样写出嚟嘅呢？我哋呢度亦都可以听翻个片段啦，就系听下庆生喺容哥儿嘅眼中系一个熟睡嘅形象。 我走到庆生房子门口，大门是虚掩着的。我推了进去，看见他面朝着外面，蜷在床上睡午觉。我轻脚轻手走到他头边，他睡得好甜，也不晓得我来了。我蹲了下来，仔细瞧了他一阵子，他睡着的样子好像比昨天还要好看似的，好光润的额头，一大绺头发弯弯的滑在上面，薄薄的嘴唇闭得紧紧的。我看到他鼻孔微微的一动着，睡得好斯文，一点也不像我们家那批男佣人，个个睡起来呼啦呼啦的，嘴巴歪得难看死了，真是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看见他嘴唇上那转游得发软的青胡须，就喜得难耐。我忍不住伸出手去摸了一下他嘴上的软毛毛，一阵痒痒麻麻的感觉刺得我笑了起来。他一个翻身爬了起来，找住了我的手，两只眼睛一直令令发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在耍你的软胡须呢，我笑着告诉他，突的他的脸又开始红了起来，红红红，从颈脖一直到耳根子去了。 啱啱我哋听到咧就系白先勇嘅作品啦，《玉卿嫂》入边咧其中一个情节就系阿容哥儿啊遇到庆生啊，咁啊好有趣咧，就系我都觉得咦，点解会一个大男孩嘅嘴唇上面嗰啲胡须都可以成为一种被描写嘅一样嘢嘅咧？ 我唔知阿秋婷你睇嘅时候有咩感觉啦，可能而家嚟讲或者我个人嚟讲咧我觉得人都应该剃胡子嘅时候剃得比较干净啲嘅吓，即系我觉得有时少年咧系。 佢成長與未成長之間嗰啲胡子咧，都會令人好尷尬。 唔係啊，因為佢哋第一執梳係好似汗毛咁，只要佢一剃咗之後咧，就會變成一條條嗰啲。 係啊，但係我就有時見到啲 想留住佢，唔好剃住啊。 係嘛？但係我自己見到啲中學生咁嘅時候，我有時候覺得你都係即係盡快進入呢個成熟嘅階段，即係剃乾淨。 接受現實啦， 剃乾淨會好啲。咁但係咧，小説家之筆就係始終唔同啊嚇，佢嘅筆法就係用佢一啲好柔軟嘅嚇，未成長嘅即係呢個鬍鬚咧，咁就係寫出慶生嘅嗰種即係、一個尷尬嘅年紀嚇，就係話佢其實已經係介乎可以自己自立嘅年紀啦。咁但係咧，佢又係一個無依無靠嘅人，咁佢就遇到即係玉卿嫂係一個好似姐姐咁嘅角色，兩個人相濡以沫咁樣喺一個低下層嘅生活裏邊嚇一齊生活。咁所以慶生佢年齡上嚇已經進入成人階段，但係喺經濟能力上嚇，即係佢或者係嗰個社會自立能力上邊咧，佢要依附玉卿嫂。咁呢一個唇上嘅汗毛咧，我覺得就係會寫到佢喺呢一個唔單止形象啦，亦都寫到佢呢、這個即係成長嗰個處境嘅。亦都鋪排咗後來即係玉卿嫂對佢嘅嗰種生活嘅鉛制啦，由呢個無微不至嘅嚇，即係喺自己屋企裏邊，每次主人燉人心，就將啲人心嘅鬚根嚇就係收埋佢，咁就係俾佢嚇就去補身啦。到後來就係嚴格咁樣去規管佢嘅社交嚇，咁就係話我心裏邊只有一個心願嚇，就係我做多兩年儲錢咧，我就同你慶生就係一齊去鄉下揾個地方，即、就、係、是、一齊生活咁樣。咁呢種我哋都會想像到嚇，其實就只會係一個悲劇，因為慶生只係一個少年嚇，佢冇辦法咁快就定咗自己嘅人生，就係同呢一個乾姐姐一直係去過啦嚇，所以頭先你講到容哥兒即係嗰個作為小説推進嘅即係情節嘅一個角色咧，就好重要啦嚇，就係容哥兒好似打穿咗一個窗口，俾慶生去睇呢個外在嘅世界。咁頭先我哋聽嘅片段咧，就係慶生即係熟睡嘅時候啦，咁啊容哥兒就去佢屋企去偷偷地揾佢，咁就帶佢出去睇戲嚇，嗰啲即係戲台裏邊有唔同嘅花旦啊角色啦咁樣，咁最後咧慶生就識咗當中非常之俏麗嘅一個嚇，即係叫金燕飛嘅嚇一個角色。咁然後咧，就甚至乎係被金燕飛所睇中咗，咁就係暗示啦，喺小説裏邊啦嚇，就係話佢係可以跟佢一齊生活，咁而要離開玉卿嫂啦。但係呢一個嘅即係結果，當然係玉卿嫂唔接受噶啦。咁所以咧，就係小説再有兩個重要嘅情節，由容哥兒所目擊嘅。在小说里面未讲到有很大的创伤，但是我们读者看的时候已经代了容哥儿即受了这个启蒙或者是创伤先的了。第一个就是他在这个新年的时候看到玉卿嫂打扮得特别漂亮，就去找庆生的时候就是偷窥了他们即是亲密的情景。但是这个亲密的情景不是任何的即温暖啊浪漫啊，而是在容哥儿的眼中是充满着年长女性对于一个即係少年男性嘅鉛制嚇，同埋即係有少少嘅血腥暴力咁嘅感覺，咁而亦都預告咗佢哋嘅悲劇嘅結果啦嚇，就係呢個最後一次嚇，即係容卿嫂就係萬念俱灰之際嚇，目睹咗即係容哥兒帶佢去見慶生同埋呢一個金燕飛之間嘅關係，咁就唔捨得嚇，即係慶生嚇就唯有玉石俱焚嘅一個結果啦。咁就係容哥兒就再去揾慶生嘅時候，推門嚇已經發現喺一個清晨裏邊，玉卿嫂同埋即係慶生咧一齊係同歸於盡嘅一個，即係我諗係他殺再自殺嘅結果啦。喺容哥兒嘅結尾裏邊就話佢之後佢病咗一個月，就係佢喺夢裏邊不斷都係睇到玉卿嫂同埋慶生嘅，即係嗰個好緊張啦嚇，同埋大家互相糾纏嘅，即係呢個形象。咁喺即係呢個寫作過程裏邊，後來有好多嘅分析啦嚇，即係話譬如對作家個人嘅心理嗰種嘅分析，即係話呢個作家係咪好恐懼女性嘅，即係一種情意結咧嚇，又或者係裏邊對於人嘅寂寞啊嗰種嘅描述嚇，底層心理嘅扭曲啊，都有好深刻嘅體會。喺當時嚟講咧，其實呢種 種咁深入到人嘅內在，甚至乎即係慾望嘅描寫咧，係好少嚇。咁而且咧，即係再係用一個鄉土嚇，即係外在好似一個鄉土小説嘅框架去寫，即係一個女佣嘅內心嘅情慾問題咧，亦都係好唔常見嘅。咁呢個亦都係白先勇嘅，即係喺由現代文學雜誌創辦以嚟嚇，佢所帶領到出嚟嘅一種小説風格。 咁咧，《玉卿嫂》即系白先勇呢一部《玉卿嫂》呢一部作品咧，就系1960年嘅发表噶啦。咁一部出色嘅文学作品咧，绝对经得起时间嘅考验啊！今日再睇翻咧，都觉得系好精彩。如果真系有朋友未睇嘅话咧，绝对值得你哋去揾翻嚟睇嘅。咁我哋已经进入咗呢个介绍呢个经典文学作家嘅系列啦。咁下一集我哋将会介绍边一位文学作家咧？ 下一集咧就犀利啦吓，即系大家都话佢系可能系中国最博学嘅小说家之一啦吓。睇佢嘅书咧，好似要睇好多嘅书先去准备到嘅。咁但系佢亦都写咗好轻松嘅小说嘅。咁我哋就会介绍钱钟书，咁亦都系介绍佢相对地轻松嘅一个短篇小说嘅。咁啊，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啦。 好啦，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